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6:09。欢迎你咧，继续收听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紧嘅《Beautiful Sunday》啊！今朝早咧望住个温度咧，又唔觉得话真系好冻啫，但系咧感觉上翻嚟嘅时候咧，嗰段路程咧，我临尾都觉得真系凉凉地咁样吓。现时室外录的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系54%啊。喺呢一种嘅气温之下咧，其实都几清凉嘅。咁今朝早因为翻嚟嘅时候咧，就仲系天黑啦。咁啊，提一提你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这种天气呢，令到我想起这一首作品，觉得这个时候听呢应该 OK 的。 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极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你共情人而自信有爱，永远真挚地投入这个梦乡，合着两眼仍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徘徊夜里时常亦听到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重拾逝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夜飘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像星光深处亦照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朽的爱轻轻唱。沿着故事内描述那对爱侣，不老地游在每个梦想，日夜变换未能换给那季节，因那心中爱坚固永不转向。无日夜里弦乐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换星辉跟恋爱梦深深抱拥。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换星辉跟恋爱梦深深抱拥。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亦漂亮，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 听过来自张学友的《不老的传说》。朝头早咧听完古仔之后咧，就应该要醒神一下。如果你呢个时候咧都已经系喐喐手、喐喐脚，或者喺屋企自己做下运动嘅话咧，希望呢只歌可以帮你提神啦。 是我犯错吗？多讲反而是错，非非不停话我，而这样那么喜欢依然是我。曾经可能我为何，但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胡乱评论我。非自由，

是我，彼此不说认清楚。 只一个啦，因为有十二个嘛。但要十二个大男孩好似一个人咁一齐相处咁合拍嘅话咧，可能就只有佢哋做得到啦。送上 Mirror 嘅 One and All。 光已踏进地底里，小吃斩算一罐冰汽水，请小心踏进列车里，座位不够抢变寄居，玻璃窗以外太过昏暗，冲过水到天气看得真，七彩这个站有日光浸，色钻石太相衬，坐上了专线，风光太多想看的，可会望近点？坐上了专线，上降暴雨密云晴天，都可以见见见。挤逼中越过海湾线，一双爱侣在。城外下去，越过蓝色岛天，怎过站都不变迁。两个站了到那边转线或快点，男孩爱了怪女生太善变，恋爱版不要错行十数片脱轨登上波子，坐上了专线。 以前咧，我林慧成喺直播室嘅时候咧，对住四埲墙就觉得啊，好孤单啊，因为咧睇唔到出边嘅世界。咁啊，但系近呢几个星期咧，都知道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都系翻早嘅，而且咧可能都系搭住铁路。咁啊，送俾你哋啊呢首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选举，美联社和全国广播公司等多间传媒推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内华达州胜出，令他取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超越入主白宫的门槛，击败争取连任的特朗普，将会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在 Twitter 表示，好荣幸国民揀了他，又说前路工作艰巨，但保证会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不论民众有没有投票给他。他又发表声明，强调现在是美国团结和愈合的时候，随着选举结束，应该将愤怒和苛刻的言辞抛诸脑后。拜登预料在本港时间今早九点发表讲话。特朗普未有承认落败，重新选举仍未结束，团队会在法院挑战大选结果，确保由合法的人当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三度问鼎白宫宝座，今次终于有望如愿，预料他将会以78岁之龄成为美国历来最年长的总统上任人。预料拜登上任之后要处理新型肺炎疫情、经济、种族主义等议题。报道说，拜登将会在星期一任命由12人组成的新型肺炎疫情特别工作小组，意味他将应对疫情列为首要工作。拜登的副手56岁的加州参议员贺锦丽渴望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女副总统，亦都是首次有非裔和亚裔背景的女性担任美国副总统。至于特朗普，预计会成为1992年共和党老布殊之后首位未能连任的总统。美国多间传媒推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胜出大选之后，全国多个城市都有拜登的支持者上街庆祝。在首都华盛顿，汽车响安声充斥街道，有人开香槟庆祝，几百人聚集在白宫附近一个广场，欢呼大笑和击掌。当总统特朗普由弗吉尼亚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返回白宫时，拜登的支持者喝倒彩，有人举起中指大叫特朗普是失败者。在纽约，有人在家中露台拍掌欢呼并敲打厨具，亦有人到街上庆祝。特朗普的支持者就在多个摇摆州份的州议会大楼外聚集，其中在佐治亚州，特朗普支持者高叫停止窃取选举、特朗普当选的口号，声称选举仍未结束。黄竹坑昨天早上有野猪被斩首，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警方说，有人报案指发现两名男子满手鲜血，在地上切割物件，到场之后发现一只野猪的头部被切割和汤肚。警员在山间接获一名63岁报称无业的男子，他的外形和报案人描述的外形吻合。男子当时在山间以山水清洗双手，被查问时支吾以对，环境证供亦都显示他的可疑程度大，所以将他扣查，会调查他是否同案件有关。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 着合适的衫裤和鞋，留意天气变化和身体状况，大够水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不要自己一个行，还要行有管理和维修的山径，危险的地方好像悬崖和山间，千奇米去，那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家姐啊，这个大肠癌筛查计划咧，好啱阿爸阿妈参加。 睇过大肠癌筛查计划，我系资助50至75岁冇症状嘅香港居民接受筛查服务，预防大肠癌嘅。喂，但系佢哋都冇事冇干，唔会肯去做噶噃。 系啊，预防就梗系未发生事之前做噶啦，有事发生先做咪太迟咯。你睇下呢度仲讲啊，大多数嘅大肠癌咧系由一粒咧细小嘅息肉开始，通常系良性噶，慢慢就会变成癌症噶啦，可以历时10年或以上噶。 哇，系啊，喂，若果唔及早医治咧，癌细胞咧就会侵入啊，同埋破坏其他器官，同埋扩散至到身体各部分噶噃。 OK OK， 等我听日好好同爸爸妈妈倾下先。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我哋嘅嘉宾继续有嚟自印尼喺香港读书，而家咧就喺香港做嘢，做紧程式员嘅 Tamara， 嚟咗香港几年咯噃，觉得自己有冇咩唔同咧？ 啊 ，Hello， 你好，我系 Tamara， 我今日同阿爸先嚟到去香港，所以唔觉得自己，也先唔觉得。Bebas aja gitu pas datang. So ya gak ada yang ngatur saya lagi atau gak ada yang apa ngawasin saya juga. Walaupun ada rasa takutnya juga sih. Soalnya kan ya gak ada yang jagain juga. Jadi semuanya harus sendiri, harus cari teman sendiri, harus cari makan sendiri gitu-gitu. Dan sekarang habis 4 tahun saya udah gak merasa takut sih. Saya merasa kayak Hong Kong itu udah bagai rumah aja lah. Kayak saya tahu mau kemana, saya tahu tempat-tempat yang saya suka di Hong Kong. Sekarang juga saya tinggal di Hong Kong, saya ada apartemen sendiri, sewa sama teman, dan ya saya merasa saya bisa bikin rumah sendiri aja gitu. Jadi merasa nyaman. 佢话最初嚟香港嘅时候觉得好自由噶，终于冇人管住佢啦。不过当然亦都有少少担心，因为冇咗屋企人嘅照顾嘛。不过而家佢已经觉得香港好似系佢嘅屋企一样，知道想去边要去边。而最近咧，仲开始同朋友合租一个单位，一间属于自己好舒适嘅屋企。我相信咧，同朋友一起出嚟住系好多人嘅梦想。不过我亦都知道，要揾到一间心仪嘅屋都唔系咁简单嘅。过程一切顺利吗？ 首先 ，kita benar-benar baru lulus， kita gak tahu harus kemana， kita juga gak bisa ngomong Cantonis， jadi rada susah， cuma bisa ngomong Inggris。kita punya banyak teman yang punya banyak teman gereja yang udah pernah cari rumah， dan di gereja saya waktu itu angkatan saya tuh paling banyak orangnya yang baru lulus， jadi kita kayak semacam bekerja sama aja gitu， nyari bareng rumahnya。ada yang grup cowok， ada yang grup cewek， dan dari situ lucu aja kira-kira kayak satu angkatan besar yang sekolahnya nggak sama sekali， kita malah jadi teman kamar， dan sekarang pun kita tinggalnya di benar-benar dekat banget sama satu sama lain， kayak cuma 10 menit jalan gitu， soalnya kita pakai agen yang sama. Kita kenalin ada satu grup yang kenalan sama agen ini， terus agen mereka kenalin ke kita yang lain yang lagi nyari rumah， walaupun yang tinggal di sana cuma 4 orang， tapi yang pergi kayak 8 orang， yang pergi kayak 6 orang 10 orang gitu. Ya pokoknya seru aja sih nyari rumah walaupun pusing pertama-tama， tapi itu serasa kayak semacam petualangan aja. 佢话最初同朋友一起去揾屋，其实都几头痛噶，因为啱啱毕业又唔知去边度揾，佢哋又唔识讲广东话，净系识英文。好彩佢哋教会有啲朋友之前都揾过屋，介绍咗一个中介俾佢哋，而佢哋嗰届特别多毕业生，有男仔有女仔，虽然系读唔同嘅科目，不过亦都做到朋友。佢哋成班人咧就一起去揾屋，就算。是找四个人住的屋，他们都会六个、八个、十个一起去看，其实都挺有趣的。现在他们住得非常之近，他说最远那个都是10分钟的路程就会到达。 哇，咁生活习惯上边，觉得同以前有冇啲咩好唔同啊？ salah satu perbedaan tinggal di Indonesia sama di Hong Kong sih itu water stationnya yang di Hong Kong itu loh yang tempat yang buat isi air di Hong Kong itu ada banyak kan rata-rata orang di Hong Kong tuh punya botol air sendiri tapi kalau di Indo tuh sebenarnya nggak gitu banyak yang kayak gitu mungkin ya di sekolahan kita pasti ada ya tempat isi air tapi kalau di mall-mall tuh nggak ada di tempat publik tuh nggak ada dan itu salah satu bedanya sih pas tinggal di Hong Kong soalnya saya nggak kebiasa harus bawa botol air kemana-mana sendiri saya lebih biasa kayak beli pot botol plastik aja di supermarket gitu tapi ya di Hong Kong itu air juga lumayan mahal dan ya jadi membiasakan saya bawa botol air itu salah satu yang harus saya belajar di sini. 佢话就系多咗一个带水樽嘅习惯啦。一来佢觉得喺香港有好多饮水机好方便，因为咧喺印尼学校会有嘅，不过喺商场公众地方就未必会有啦。二来因为香港买水都贵噶嘛，所以佢而家已经好少去买水，尝试都系自己带水樽去斟水。而呢一样嘢亦都系佢喺香港学到嘅其中一样嘢。这个绝对系一个好习惯啦。保护环境，用少啲胶樽，悭到钱又环保，何乐而不为呢？咁希望咧之后亦都有多啲人养成呢个习惯呢。今集多谢晒 Tamara 嘅分享 ，Thank you。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Gotta keep looking for a better day. So chara chara lang biar kita bahagia. Even when the whole world falling apart, never really meant for you to lose your heart.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Seiring langkah kita terjalin indah, mentari bersinar cerah. Sedihmu usai, kita merangkai awal baru.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第一通电话打通的是张太。早晨张太。 早晨 Barbie。 早晨。好精神喎、啊、你把声。 你好嘛。 我、哦、几好喎、啊、你呢 个女女呢 都几好喎、啊、托奶啦。 而家有冇三岁啊 而家四岁啦。 哇咁快嘅。 我都觉得好快。 其实呢好似打嚟都係嗰两岁。 係呀好多听住呢个节目嘅朋友呢真係犀利啦睇住我入行啦。因为呢个我第一个个人自己做节目啦。 係 啦睇住我结婚啦睇住我生 BB 啦又睇住我个女大啦而家。 哇读幼稚园啦。 係呀 K2 啦而家啲功课就开始越嚟越忙啦。啊我都开心啊不过都好戥佢哋紧张因为而家啲小朋友呢淨係学校嘅活动呢都好攰㗎喇有时。 而家俾唔俾返啊 俾返啊可以返学咁但係呢就有啲限制住佢哋喺学校入面嘅社交活动囉。 哦你敢俾佢返咩 咁又冇话唔敢嘅我见学校都好有安全措施嘅。 咁 咪 係。 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呢要系你係你㗎喇你边度都会中。唔系关返学事。 你啲风吹嚟都有㗎。 係呀所以就即係自己小心啲囉唯有系都有做足晒嗰啲抗疫措施嘅。 係咁我呢度祝我个女15号生日。 嗯。 11月15号。 吓。 就佢叫阿 Kit。 阿 Kit 啊几岁讲唔讲得㗎 咁我个侄抱即係我个侄个太太又系同怀同月㗎喎。 哦係呀几好呀咁 得意喎。咁我喺度祝我个女同埋佢身体最紧要健康生活快乐。 其实呢两年最紧要真系身体健康喎。 即 系见到咁多人患病。 尤其是我哋咁嘅年纪最紧要唔好染到嗰啲嘢。 系啊， 最紧要身体健康。我咁我个女又好勤力嘅，要翻工噶嘛，系咪都要揾食噶嘛？ 系咁啊，通常翻得工嘅人咧，而家嗰啲意识都好高噶啦，因为已经惯咗啦， 习惯咗好耐啦，成几个月嗬。 系啊，大半年咯，哇吓就快又一年噶啦。你谂下，而家都11月啦。我记得旧年咧系即系1月份新年之前就开始有人戴口罩嘅，所以你话几快嗬？ 我哋初二食饭已经有人戴口罩 了。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就更加早见到有人戴咧，即系成10月尾嘅时候，圣诞节已经开始有人戴啦，疏疏落落咁样。咁所以真系好快。 香港电台都分开，又唔俾人咁多人吓。 系啊，所以我哋个个节目都翻啲唔翻啲。其实我哋全部都有翻。 港台噶嘛。 是啊其实我哋全部都有返不过呢就譬如我自己做晨光咁啦咁之前我自己就同鹏仔呢就成日都要喺 office 嗰度呢就打电话落嚟读报纸。但其实都系一样咁早返咗嚟只不过唔入得个直播室啫。 我都要咁早返㗎。 梗係啦唔系啲报纸边度嚟嘅。 哦我以为你哋喺就咁喺电话倾就得㗎啦。 唔系啊我哋都返嚟即系倾过晒点样分啲内容然之后我哋先出返去啦咁佢哋又返嚟咁样因为只能够限两个人嘛之前曾经。咁后屘有三个啦，咁啊嚟紧系四个添啦，咁啊希望逐步放宽咯，可以。 系啦，而家咁都好啲啦，即系因为嗰个社会个个都失业，好惨噶。 系啊，今年嘅经济都唔好一定，咁但系又希望大家喺呢啲咁嘅艰苦嘅日子咧，又大家会团结啲，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一齐振兴咗经济之余咧，亦都可以快啲夹手夹脚踢走个疫情咁啊最好啦。 咁唔知几时先踢得走啊？ 我都唯有叹一口气。 你 有冇开始帮自己揾多啲唔同嘅口罩款式啊？咁 有噶，有时有啲我啲仔啊买嚟啊，啲女又买嚟啊，咁咯。 系啊，我依家都系啊，即系为咗娱乐自己咧，就开始去物色下啲唔同颜色啊、唔同款式嘅口罩。 不过而家有都可以买。初真 系 你有钱都买 系啊，好困难啊！嗰阵时我都经历过呢段时间，哇，个个都好紧张啊，咁 都见过冇得买啊，咁 系啊！我最深刻就系、是、见过有啲地方卖口罩咧，有啲老人家真系排队排好耐，甚至乎出好高嘅价钱咧去买嗰啲炒价，咁所以我觉得，唉，即系今次咧，大家都可能要好多方面都有一啲嘅。唔可以话教训嘅，但系可以话反思，就系、是、有时真系积谷防饥好紧要。虽然冇人谂到要有咁多嘅口罩，要突然之间要用， 冇理由咁耐噶嘛。 但系都真系有一段时间，嗬，即系头先讲紧嗰个咁嘅恐慌潮啊，啲物品又唔够啊，乜嘢都唔够啊，咁啲消毒药水又俾人抢晒，厕纸又俾人抢晒，所以好夸张，我 夸张啊！咁我咧喺度祝我个女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 嗯。 同埋我个 叫做集抱啦，一齐都身体健康，唉，开开心心，因为我个女婿身体又唔系咁好啊， 系啊， 我而家都祝佢身体快啲复原，即系可以做嘢开开心心啦，大家吓， 系啦，后生啊，好容易啫，应该好快冇事噶啦，放心啦， 唉，最紧要身体啊 ，Barbie 都系啊， 系啊，多谢你啊，我都会保重噶啦， 大家保重啊 ，Barbie 啊， 好啦，多谢晒张太，你都保重啦，唔好客气，拜 拜。 身体健康是真的最重要，尤其是这些时势，个个都希望可以健健康康，听着收音机的你，如果你是神运的话，就会不会起劲一点，即刻喐多两下，转多两个圈，都要注意着自己。好了，听一听下一个电话了，早晨。杨太， 早晨， 早晨， 系啊，你好啊， 你好啊，点啊？ 系啊，好开心啊，打到呢个电话， 我都开心啫，听到你把声。 系啊，咁咧，我个孙女咧，佢两岁生日啊， 系几时啊？ 11月16日啊。 哦， 吓、啊，佢叫杨希晴啊。 哦，希晴。 系啊，系啊。咁佢咧又咁啱，佢婆婆又系同一日生日喎、 啊。系啊， 系啊，所以我更加开心，即系我个亲家奶奶啦。吓啊，咁咧我都祝佢哋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 嗯， 系因为佢哋喺澳门咧未能够过嚟香港， 哦， 我哋见面咯。 咁系咪有一段时间都冇见过希晴啊？ 系希晴就见到喺门口。 哦，点 啊，望下咁 嘅手，哎呀，都挂住噶喎，咁、啊， 唯有睇手机咯，咁样咯。 有冇即刻学得叻咗啊？用手机？ 少少啦，都系麻麻地嘅啫，我 系咩？我都系麻麻地嘅啫，不过都系净系识打电话咯， 唔系嘛， 同埋信息咯。啊，唔关事噶，我唔系好钻研科技，我都系最近先学玩多少少、哦、基本嗰啲需要嘅嘢咯，嗰啲程式咯。但系你话额外其他嗰啲，你话啲人剪片啊、影相啊，点样教呢样教嗰样，我唔识噶。 但系有一次我参加你哋香港电台节目， 啊、 我亲自见到你弹琴唱歌啊， 系咩？ 系啊， 系咩节目嚟噶嗰个？ 我唔记得啦。你嗰阵时好长头发嘅， 系咩？系啦，我都曾经好长头发，我而家又越剪越短啦。但系 系臭 B B 系咁嘅 啦。系啊，有时夜晚又夜收工，朝头早又早收工，咁梗系剪短啲啦， 方便啲 嗬。系啊，我而家都系咁谂啊，唉，都唔理佢靓唔靓啦，真系。 唔系都靓，我见到你嗰阵时，哇，我咁叻嘅又识。即系亲自弹，跟住又喺度唱，即系我去参加啲节目，系入去香港电台里边嘅，所以我见到你好开心咯，咁样啊，咁我都祝你哋一家人生活快乐， 多谢你、啊， 同埋你哋整个电台啊，同埋而家世界各地都好多。即系有疾病嘅人都即系求主医治佢啦，咁样咯。 系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啦，同埋真系健康好紧要。 系啊系啊，都祝福你各人身体健康啊！ 好啦，多谢晒你，我都希望你身体健康，咁你可以下次又打电话嚟啦。你话可能我喺边度见到你啦咁。 O K， 好啦，多谢你杨太，拜拜。好啦，要听一听今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女生，早晨。 早晨，尊贵嘅林慧小姐。 哇，你先系尊贵嘅听众、哦。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应该就喺2018年打过俾你到而家。 系啊，哦，咁嗰阵时系讲咩啊？记唔记得？ 讲我同我太太嘅啫，同埋我啲孙嘅生日嗰啲嘢。 哦，咁你依然有冇多到孙啊？而家？ 有啊， 有啊， 多咗两个啊， 好嘢、啊，真系三年抱两窝噶。 而家差唔多我五个仔女夹夹埋埋，差唔多成16人。 哇，哎、好热闹咁、啊，咁限聚令又要真系分多一台噶咯，又 要啊， 系咯，嗯， 我因为我太太嚟紧嘅10月8日生日， 系。 我太太叫 Jenny， Jenny 生日，嗯。 咁另外我个孙咧，孙女咧就10月26日 Boxing Day 生日。 哦， 佢叫做 Emma。 Emma 几多岁啊？你个孙女？ 7岁啦。 哇，可以好快，好快哦，真系 一年级啦。 嗯，你依个系最大个孙女定系唔系最大噶？ 唔系依个孙女啊，系尾二啊， 尾二哦，咁有啲好大噶咯，如果系咁系咪啊？ 最大嗰个去到16岁 啦。咁啊，开始要面对啲公开试嘅压力噶啦噃。 冇办法啦，因为个疫情 系啊系啊，都唔容易。 睇见个香港，睇见个香港咁嘅制度，咁嘅成得头拧拧，无奈， 系只能够做好自己咯。 唉，最紧要全香港啲市民大家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系啊，真系，有时系啊，呢两年都系啊，我感觉都系觉得。出面个世界发生咩事都掌握唔到啦，所以就只能够做好自己嗰份啦。 我喺2019年我翻过英国嘅，跟住我又翻翻嚟啦，翻翻嚟又检疫又剩，又要隔离，我喺酒店隔离咗14日先翻翻我自己。 哇！咁你今年经验好丰富啊，经历咗咁多嘢。 唉，好麻烦啊！英国而家封城啦，有乜计啊？ 啲数字咁紧张，好彩你早咗翻嚟啫。如果唔系你留咗喺嗰边，仲惊啊！ 冇办法啦，我响嗰边，我有两个朋友都唔响度，为咗咁嘅病。 系， 好后生嘅啫。 今次系啊，的而且确呢个疫情嗬， 一个38，一个45。 嗯， 唉，真系无奈啊！睇几多。佢连落葬佢都唔俾人去啦， 系即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好多呢啲措施，好啦，唔紧要，唔好唏嘘，佢 OK 啊，佢仲系好活泼咁样咯，喺屋企扎扎跳咁咯，依家应该喺屋企仲未起身，通常都未起身。 我个拉孙应我个即系我个女嘅女嗰个差唔多咁嘅年纪，都系读紧 K2 啊， 系咯，四岁人仔咯，都系。 压叉叉咯， 系咯，依家开始识驳嘴添啦。 而家啲女咧咁中意跳嚟跳去嘅咧， 我谂系而家可能真系中意将啲精力摆喺日头咁样发泄出嚟啦。所谓我哋嘅放电，我都宁愿佢跳多啲，夜晚黑好瞓啲。 都系嘅。 如果唔系夜晚醒又系弊家伙，第二朝又唔够精神翻学嗬。 OK， 祝福你， 好啦， 合家平平安安。 多谢晒你嘅电话。 仲有一样嘢咧，就是祝福香港电台 系 全体员工要加油。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吕生，我哋个个都一定会加油嘅。喺呢个时段最后一只歌咧，拣嚟呢一只歌，我觉得除咗系呢个天气凉凉地听特别温暖之外咧。亦都好想同所有听住香港电台我哋嘅听众讲，其实咧我哋大家都系一路向前，一齐抗疫。希望你记住，你永不孤单啊！ 谁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上这世界。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请你伴我同路去。 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道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道公司有没有拿牌， 可以上 www.tcsp.cl.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一日电话同你做一日朋友， 与情绪病患者交心，跟随陈奕迅、彭秀慧、黄仁龙同江文蔚，聆听佢哋，认识佢哋。电视节目陪我讲 ，Shall we talk？ 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 今晚9:05，港台电视31。 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份变两份，开唔开心先？Misha 的水质女生连续剧最终回讲到女主角同恋人未满的人发生关系之后，早餐由一人变两人份。作曲由斯德哥尔摩的音乐人加上叶巧林自己，填词林宝，监制 Edward Chen。 今个星期新踏入龙虎榜第20位，叶巧林二人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揾边位啊？啊，唔使啦，唔该。 你又收到电话骗案啊？ 定系美容广告啊？唔系啊，民意调查啊。 点解你咁衰唔帮人做啊？ 哎呀，小小市民做乜嘢啫？ 但我哋呢个大社会就系我哋啲小市民组成噶嘛，少你一个争好远噶。 其实民意调查科唔科学嘅咧？ 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主持嘅 Step 上山实验室， 到时见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时间来到7:08，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今朝早咧继续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度啦，同埋有格先生嘅，神马巴基格先生， 神马巴基格 Barbie， 神马巴基 Hong Kong， 神马巴基德曼德曼。 咁啊，今朝早咧，我完全感觉到嘅咧就系清凉啦，同埋干燥嘅，唔知道你系咪咁嘅体感啦？你啱啱翻嚟嘅时候 ，OK 啊，我觉得呢个即系最佳去出街行山玩嘅天气。 嗯，你知唔知咧？呢排咧系真系多咗好多人咧，会明明本身唔系行山嘅爱好者都去行山啦。有好多印尼姐姐咧都选择咗去行山活动啦，好似我屋企嘅格格咧都去咗行山。 你个格格行山真系有行山波，即系波鞋啱行山嗰啲嘅嗬？ 普通嘅时款运动鞋咯。 吓，得唔得噶？ 佢行到咯，我只能够讲系，即系佢行到行翻落嚟冇事咁样咯。 会试呢？我惊阿格格真系吓。 嗱，不过咧，佢行嗰啲咧就唔系大家所谂嗰啲 斜路就系叫做山噶啦。 佢有斜路嘅，其实咧佢就系去咗我屋企附近咧，就有一个山，咁啊山上面咧就有啲 寺廟啊，同埋有啲嘅教堂啊咁樣。咁佢行完嗰個位置之後咧，佢就話都係類似行樓梯咁樣一段路上啦。然之後就喺另外一邊兜個圈落翻嚟。咁我據聞咧，佢係當天即係上個禮拜啦，晏晝就出發上山啦。夜晚先落翻嚟，吓，所以我都觉得佢几勇咯，因为你话讲紧而家入黑，其实都应该黑掹掹噶嘛。咁但系我估佢嗰一个地方，因为都比较多人会上去睇啊，又会有啲特别嘅场地啦，咁所以咧佢啲照明系 OK 嘅，咁所以佢就可以，同埋嗰边都有人住嘅，佢去嗰个地方，咁所以都比较唔系话好黑嗰啲地方啦，咁所以 OK 嘅，佢就话安全嘅，安全嘅咁咯。 但系真系运动多啲都好嘅， 系啊，运动做多咗的，而且确咁啊，同埋咧，亦都见到有好多人咧，就系呢排买咗啲新嘅装备啦，就系嗰啲扎营嘅装备啊。我见就系而家好多一家大细咧，就会去一啲比较冇乜人嘅草地嗰度咧，就系、是、去呢个野餐啊。当然系合法地野餐啦吓，同埋都一家三小口咁样啦，亦都唔违反呢个限聚令嘅。加埋姐姐都系四个啫咁。咁有啲人咧就真系会去 camping 咯，依家兴做呢样嘢。咁啊，唔知道会唔会系一个好嘅娱乐？其实我都有个帐篷嘅，但系你话要我喺郊外瞓一晚咧，我又有少少保留咁啊，所以咧就都要有待发掘下有冇啲适当嘅户外活动可以提供下。可能大家如果你经历过一啲好玩嘅户外活动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suci aku marang sliramu corak kuning hatiku aku ra iso ngapusi sak tenane ning ati mung kanggo sliramu cintamu tetap abadi selamanya sampai akhir hayat ini ne sambakale simpang yen sampun mekate merana urepku aku welas no kamas aku masa no aku nangis nganti metu lo kete 我哋每个礼拜咧都讲下印尼人喺香港啦，喺预防呢一个嘅抗疫啦嘅时候咧，到底我哋会点样咧？即系我哋共同抗疫嘅期间，印尼人嘅表现啊，或者佢哋嘅习惯啊，又点样咧？咁今个礼拜有冇啲咩新嘅更新同我哋讲啊？ 我觉得如果系香港啲印尼姐姐都 OK 嘅，即系做啲嘢都叫做系 make sense 嘅，同埋见到咧系即系戴口罩啊，又戴得方向又啱啊，上下 OK 左右唔使啦，但係裏面出面嗰啲都 OK 啦，同埋又不停咁樣都有去嗰度用 hand sanitizer 啊，擠個手見到 的。你見到啲手袋都吊住曬一支支啦，個個都。 但係就有一樣嘢，我覺得印尼姐姐最中意，佢成日都摸個口罩個前邊，即係教個口罩呢樣嘢係，但係好多人都係咁樣痕啊，太高啊，太低啊，但係就都有去嗰度清潔個手嘅係見到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咧，之前咧我見到唔係印尼姐姐啊，我見到咧我搭巴士嘅咧坐我前邊嗰個人咧，佢就系戴住个口罩嘅。咁、那個口罩咧係白色嘅 ，Gary。咁白色之前我哋都講過係比較麻煩，你真係要睇翻清清楚楚邊啲係向出邊，邊啲係向裡面嗰啲噶嘛。咁咧佢就搭下巴士咧，突然間咧佢就除個口罩。咁除咧係成個除佢個兩個耳仔勾耳仔嗰、那個佢個 脱離隻耳仔啦， 脱離隻耳仔。佢就揸住個口罩，就望下就向燈嗰度又望下，就係我都望住佢噶嘛。佢係做乜嘢啊？呢、這個哥哥嚟嘅。然后呢后来呢我觉得呢他就先哎呀我的口罩是原来调转了、里面和外面是调转了、如果是你在这个情况你会怎样呢 我会扔了那个口罩换个新的即刻 是啦你都会戴我们会戴一个 extra 通常都是要这样照讲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掉了先掉了清洁个手然后再拿个口罩新的再戴回看清楚啦那段时间不要再又调转啦、但个哥哥呢就是照下那度灯照了呢哎呀真的调转啦咁点呢佢就反转返然后再戴返上去。我就眼即刻几乎呢係哇突咗 落地下。 同埋呢我心想哎呀阿哥哥而家我哋戴口罩戴咗成年啦几乎。如果啱啱开始嘅时候你咁样呢我都觉得係可能你知识或者係你个 information 係down咗少少。但而家今时今日呢仲係咁嘅。哇夠膽啊哥哥。 嗯，就是咁样啦。 但系咧，我想话会唔会系因为佢真系冇一个新嘅口罩咧？ 佢有个朋友嘅，两个一齐嘅、嗯，我唔知点样啦吓。 佢个朋友又冇劝 佢。但系如果我觉得如果系咁样错咗，不如都系 照 戴 翻 错 咯。我都觉得系、啊。横掂其实虽然嗰几阵报嘅次序调转咗，但个功效一样噶嘛。咁最多系出边嗰个吸咗水气先多，入边嗰阵先系防水咯。 应该都系争啲噶啦，但系好过你。 但系好 过调转 咯，冇错啦。我都觉得系，因为你其实个口罩表面只要你一戴过咧，其实已经有好多嘅菌啦、尘啦，即系好多我哋大家睇唔到嘅一啲嘢啦。 嗱，咖啡之前都分享过，系真系啲表面类上边咧最污糟、最污糟、最污糟，就真系系个口罩个面噶嘛。 系啊，所以咧就 即系吸翻啦，系直情黐去个面嗰度，就系、是、吓人惊啊。 系啦，所以我觉得呢个做法咧，真系绝对唔好咁做啦。即系听咗阿 Sansa 讲嘅呢个错误示范之后， 惊唔惊咧？ 梗系惊啦！你试下，如果系咁，但系佢身边啲人有冇啲咩特别异样啊、起哄啊，或者坐开啲咁咧？ 坐喺隔篱嗰个佢个 friend 系冇反应嘅，亦都冇话唔好啊、唔好啊咁样，冇嘅。咁我望住佢咧，就係、是、我喺後面望住佢噶嘛，係、我嘅眼直情係大咗，哇！ 可以裝到我隻碗，或者一個拳頭，你隻眼先大到。 嚇！會點解會咁樣嘅？如果係有個小朋友喺度，我一定拎呢個 case 做 case study 喺嗰度。我哋而家開始討論啦。 我建議你唔好喺佢隔離討論啦。但係 唔係我同我個仔唔會講印唔會講廣東話噶嘛？咁、應該 OK 嘅，我哋可以 open discussion 喺印尼文嗰度。 I wanna dance tonight until forever. Let this be the time of our lives. Oh, let me see the light and feel so beautiful. Let this be the time of luck is unfaithful, grace is my maker, gold what I'm made of, I'm reaching for the stars so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pain is my fuel, set me on fire, you shoot me down, but I'm flying higher, they're cruel, they're fool, they're trying to break my soul, they won't, they don't, and I wanna dance tonight, until forever. You can dim the light to shine from within. She on fire, alive and kicking. Speaking from the role where she sits in. When she speaks, his story begins. She's a homemaker, record breaker. Walk don't break her, they just make her. Watch her play her, say your prayer. She know better, won't fall never. She dance like no one else's business. She dance on every man's wish list. She the illest, most deaf the realest. Turn the lights on, we about to witness.Coming for you, you better ready for this inner force that I do never seen before. I've seen her rainy days, I got my dancing shoes.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有一个重要嘅信息咧，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 Nah, ini mengenai Hari Diabetes Dunia tahun 2020. Jadi diabetes itu adalah penyakit kronik ya, dan juga karena kadar glukosa di darah itu yang jadi tambah tinggi. Jadi ini memang sesuatu yang membuat orang-orangnya itu bisa yang kena ya, ada kerusakan di hati, di mata, di bagian-bagian organ tubuh lain. Jadi diagnosa dan perawatan itu adalah sesuatu yang diharuskan untuk mencegah komplikasi diabetes. Jadi banyak sekali ya, kalau seandainya orang yang memang kalau melihat ada gejala-gejalanya, contohnya sering buang air kecil, merasa haus selalu, dan juga capek, makannya mendadak banyak, tapi berat badannya turun, dan yang lain-lain. Jadi, kalau seandainya orang yang misalnya keluarganya juga punya penyakit ini, resiko-resikonya yang nyakni di bawah ini, umur 45 ke atas, keluarga punya diabetes, dan juga berat badannya juga tinggi, dan juga di bagian pinggang dan yang lain-lainnya itu juga besar, ya, boleh mendapatkan check-up. Dan karena ada yang bisa dilakukan untuk mencegah diabetes. Jadi di sini juga ada United Christian Adult Soul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Dia ada program tanggal 11 bulan 11 hari Rabu jam 2 sampai jam 5 di Tin Shui Wai. Jadi ada acara untuk screening ya, menilai diabetes jam 2 sampai jam 5 sampai jam 5 ini. Jadi kalau ingin boleh telepon di 2344-3019 atau 5622-1771. Can fly away right. To the land where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right. No more tears, just wipe your fears away. Maybe not today, but tomorrow we're gonna be Jangan pernah padam. Bersama kita hadapi semua. Semua yang ada di depan mata ini harus beri arti. Beri arti. Semua yang pernah terjadi dulu harus dewasakan hati. It's going to be alright. Take my hand and we can fly away. Right. No more tears, just wipe your face away. Maybe not today, but tomorrow we're gonna be alright, baby. Trust.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选举，美联社同全国广播公司等多间传媒推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同内华达州胜出。 令到他取得超過270張選舉人票，超越入主白宮的門檻。擊敗爭取連任的特朗普將會成為美國第46任總統。拜登在 Twitter 表示很榮幸國民選擇了他，又說前路工作艱巨，但是保證會成為所有美國人的總統，不論民眾有沒有投票給他。他又發表聲明，強調現在是美國團結和愈合的時候，隨著選舉結束，應該將憤怒和苛刻的言辭拋諸腦後。拜登預料本港時間今早9點發表講話。特朗普未有承認落敗，重新選舉仍然未結束，團隊會在法院挑戰大選結果，確保由合法的人當選。多間傳媒推算，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勝出之後，多國領袖送上祝賀。英國首相約翰遜形容美國是英國的最重要盟友，期待雙方密切合作。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期待與美國新政府合作應對全球挑戰。法國總統馬克龍說，法國和美國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克服當今挑戰。德國總理默克爾指出，德國和美國的跨大西洋友誼是不可替代。日本首相菅義偉說，期待與美國新政府加強日美同盟關係，並且確保印太地區和平、自由和繁榮。印度總理莫迪對何錦麗有望成為美國副總統而自豪。在多家传媒推算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选之后，多名民主党人亦都送上祝贺。拜登的前拍档前总统奥巴马说，他感到无比自豪，又说大选表明美国仍然处于极度分裂状态，但他知道拜登会以美国人的最大利益为先，希望所有人给予拜登机会并且提供支持。另一名前总统克林顿说，美國人已經表態，民主已經獲得勝利。眾議院議長波洛西表示，今日標誌著美國希望到來的新一日，有破紀錄的7500萬美國人選擇拜登成為總統，是歷史勝利，讓民主黨獲得授權。本港昨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唯一一宗本地源頭不明個案，26歲男患者和家人住在大埔廣福村廣平樓，在大埔崇德街一間酒吧工作。今個月4號和朋友去過太和中心德美壽司吃飯，酒吧要停業14日。另外，在新增少於10宗初步確診個案之中，3宗源頭不明，其中一人同樣住在大埔，他是一名50歲男子，住在寶雅苑興和閣。太太在沙田聖公會主峰小學任教，衛生防護中心建議學校暫時停課，又說大埔可能有隱形傳播鏈，呼籲當區居民攞樣本樽做檢測。至於兩宗輸入確診個案，患者都是由英國來港。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同乾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乾燥，早晚天氣稍涼。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54%，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林耀星。分享他从影以来最具挑战性的角色， 因为他整个剧本有 90% 都是英文来的，自己英文程度是比较差的，他来开拍只有两个月时间，那我那两个月时间就自己译完整个剧本，自己每一天无论吃饭啊、去街啊、搭车啊、在家里张床上永远都是顺读个剧本两三次才会睡得着。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系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CIBS We 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嘅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 二台通识60秒。 最近一名印尼地质学家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批相，每张相的主人翁都是来自印尼的一个部族，叫布顿族。 布顿族是定居于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的布顿岛，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双眼好像蓝宝石一样都是蓝色。 但原来蓝眼背后都有一个几伤感的故事的。 原来拥有蓝眼睛的布顿族人是患有一种叫亚登伯格氏症候群的遗传病，由基因突变引起，导致出现虹膜异色症。 患者通常会出现蓝眼睛又或者是其他颜色，例如有人会一只眼是蓝色，另一只眼就是啡色。 再加上患者因为缺乏黑色素，容易出现少年白发、鼻翼发育不良等等问题， 还会影响到患者的听力，造成不同程度的听障问题。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点38分，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吓。嗱，今日咧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咁啊，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天气都系稍凉嘅。现时室外低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系56%，加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udara 25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56%. Sekarang peringatan waspada kebakaran warna merah sedang berlaku. Jadi hari ini juga berawan dan sangat kering,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nanti juga bermatahari dan cerah.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8 derajat Celsius dan berangin, dan juga ke depannya beberapa hari juga masih cerah dan kering humiditas udara, dan pagi juga malam suhu udara juga akan agak adem。 咁啊，今日天气咧都真系适合去一啲户外活动嘅。咁啊，如果唔太多人或者系唔挤迫嘅地方咧，我觉得即系出去放空一下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但系咧都要记住啦，如果你喺人多挤迫嘅地方啦，又或者系如果咧真系同其他朋友一齐出去嘅话咧，都系要记得戴翻个口罩啦。 冇错啦，你今个星期有冇发生咗啲咩啲嘢就大家唔记得戴口罩啊，或者点样咧？ 我上个礼拜讲完话冇啊，今个礼拜就有啦。 但系咧，系因为戴口罩，你觉得系一个系你以为你已经戴咗啊，你已经觉得系呢一个系你平时戴嘅，所以你唔戴咧，你都觉得系戴咗。 嗯， 你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噶 ，Baby？ 我就唔。 係嘅，我覺得戴口罩我都感覺到佢係存在嘅。 係， 但係咧今個禮拜真係的而且確係失策嘅，就因為咧有一日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咧，因為朝頭早都叫做好彩唔係好多人啦，嗰個翻工嘅鐘數，咁就完全唔記得咗戴個口罩出街，跟住咧就落咗樓下噶啦已經。咁我去到一出 lift 嘅时候，一开门见到有三个人企咗喺度，佢哋好惊慌咁样望住我，跟住我讲咗句唔好意思。 但系嗰阵时你知道唔戴口， 我知道，因为咧其实我几时知咧？我自己屋苑嗰部 lift 咧系有镜嘅， 你照镜， 我一行入去已经 你嗰阵时 已经知道啦，但系我 lift 门已经闩咗啦。咁好好彩呢，嗰部 lift 系得我一个啫。咁而出面嗰三个人呢好惊讶咁望住我呢，係唔敢入 lift 啦，亦都好聪明啊，我亦都多谢佢嘅呢样嘢。咁我就讲咗一句唔好意思，我冇戴口罩，我要返上去啦，咁跟住就闩门囉。咁跟住我就感觉到佢哋一来係有少少驚啦，觉得我冇戴口罩啦，二来亦都好体谅，即係佢觉得其实我都好驚，即係我都冇戴口罩㗎嘛。所以佢就让咗部 lift 俾我呢，我就返咗上去啦。 系 后屘我反思，其实佢都未必系想让我噶，只不过佢反应唔切，我已经删咗。 唔系噶，佢系会让你嘅，我觉得就上去先啦。上次戴翻个口罩先嚟讲，因为点解咧？我就分享翻我自己之前唔记得戴口罩啦，但系我行得两步，后屘嘅时候咧，人哋有个人个眼神望住我，我就觉得哎呀死啦！咁我就翻翻转头就即系戴翻。咁咧我都留意咧，我个小朋友咧翻学嘅时候，朝早有一日咧，佢一出门咧就通常就 OK 拜拜啦，咁就翻学噶啦嘛。咁有一日咧出咗门咧冇耐咧，佢就再翻嚟。我问佢咩事啊？唔记得戴口罩。咁就到个 lift lobby 啫，就即刻翻嚟。 即系同我一样咯，都系落到， 但系冇落到去。佢系即系去嗰、那个嗰一层揿 lift 嗰一刻，佢就已经好似冇戴口罩。咁另外咧，有啲 friend 分享咧，有一日嘅时候咧，佢就出去带个小朋友，佢个小朋友好细个，拖住个手，小朋友有口罩冇问题，佢都觉得我都有口罩冇问题，大家一齐落街，落到街噶啦，行咗一圈噶，佢话冇乜问题，冇人有怪个眼神望住佢咯，因为佢望住个小朋友。个小朋友戴口罩，佢都觉得佢戴咗口罩。 但其实佢系冇嘅，即系个大人系冇嘅。 个大人冇戴口罩噶，所以话真系后屘嘅时候咧，行咗几圈先觉得哎呀死咯，然后先再嗱嗱声戴翻啦。佢个袋有口罩嘅，原来佢咧有一日咧都去买面包嘅时候咧，去面包铺佢未入嘅时候咧，见到里面有个夫妇，系中年嘅，个女嗰个咧就有戴口罩嘅，男嗰个咧又冇戴口罩喎，去个嗰边包店嗰度有讲嘢啊，又拣嘢，咁我个朋友就比较觉得，咦，好惊，咁佢就唔入去，咁佢就入个职员，喂。呢、這个客人冇戴口罩、哦，你记得同佢讲，叫戴翻个口罩先、哦。然后因为我谂个个都系嗰度觉得系唔睇惯咗，可能 系 咁就后屘就哎呀，先生你要戴翻个口罩啊！哇，那个男人咧系唔好意思到不得了， 佢 话 佢可能 佢 都 以 为 佢戴咗口罩，因为佢啱啱食完饭，佢个口罩系去个袋嗰度啊，佢袋住啊。佢话我以为咧，我食完饭咧，我戴翻个口罩先行出嚟，原来咧系冇嘅。佢以为戴咗，佢个隔篱嗰个太太咧都冇提，佢都可能系睇惯，咧就觉得系佢都戴咗。原来系有呢件事嘅。我 friend 都话有时见到人咧，我觉得嗰个人点解咁甜嘅，笑得有咩问题咧？点 解你会见到佢笑嘅？ 系咯，真系好靓女、哦，真系几好样、哦，跳笑得好甜、哦。可唔可以谂一谂？咦，点解我见到佢笑嘅？吓，冇戴口罩，类似呢啲。 其实而家我见到好多商店嘅员工咧，都好称职，同埋都几警觉性高嘅。因为我上一次咧，经过一间便利店啦，咁所以咧就见到佢哋咧有啲冇戴口罩嘅人士咧，佢系拒绝俾佢入去噶。 系，就唔俾佢入去，就要企喺个门口嗰度啦。就你要入嚟咧，你就要戴翻个口罩啦。咁我覺得都幾好啊，仲係嗰個 level of 即係佢都幾謹慎啦，仲係。 同埋咧，其實嗰個人當佢有試圖想入嗰間鋪頭嘅時候咧，咁個職員就同佢講：唔好意思，先生，麻煩你戴翻口罩先啦。咁， 但嗰個先生個口罩真係係冇個面嗰度啊？定係佢係喺個下巴啊？定係 唔係？佢係真係冇見到佢身上有任何口罩嘅。 但係都係唔係因為唔記得啊？啱啱食完 咁我唔知啦，冇人同佢溝通過呢樣嘢啦。但係就即係見到有人都依然係會有呢件咁嘅事。同埋咧，其實我覺得今個禮拜真係明顯多咗咧。见到有人系冇戴口罩咁行喎，但系咧系个个别啦，即系唔系话好多一齐聚居咁样啦，系可能譬如突然之间，我喺九龙塘都见过几次，其实都系有人冇戴口罩行过咁咯，但系你又唔会去深究佢点解冇戴口罩咧，系唔记得啦，定系点样咧咁？咁嗰日嗰一个咧就系、是、有人提佢啦，咁我上次见到有另外一对咧就系似系情侣咁样啦行过咯，又系喺商场嗰度行过， 啊两个都冇戴啊， 系啊，咁但系跟住我又谂，点解咁得意嘅，即系咁。咁放心咁 好啦，系啦， 但 系 冇啦咁。途人都有提嘅，其实咁，但系我见佢哋都冇乜反应咯。咁所以都冇办法，有时即系因为你有时见啲人咧，你有时好难去上前去劝佢再去戴啦，因为已经有人好多人劝过佢啦，佢都无动于衷嘅时候，咁啊只能够自己我就会行开啲咯。 系啊，要真系系好远好远个距离，真系 social distancing 嗰阵时就真系要去。做噶啦， 系啊，呢啲好紧要啊，咁所以咧，即系大家自己注重自己嘅个人卫生之余咧，亦都如果身边有人咧有需要啦，即系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咁惊啦，突然之间你发觉咁惊慌，发觉自己冇口罩，如果我真系冇嘅话咧，我真系都希望隔篱嗰个可以帮帮手借个俾我，但系我又可能觉得如果你唔识嗰个人咧，嗰个人都会有少少惊，觉得你冇戴口罩嘅咁样，又唔知够唔够胆借俾你，咁所以有时咧喺呢个社区就系咁噶啦，发挥下呢种精神，即管远距离 1.5 米，伸长只手放低喺度，跟住你嗱你个攞你个攞，我借俾你咁。 dalam yang lautan akan ku warungi gunung yang menjulang pastikan ku daki rintangan yang datang takkan menghalangi segala niat yang telah kita yakini karena jangan putus asa menghadapi cobaan yakin dan percaya itulah kuncinya kadang aku harus menyatu dan juga saling melengkapi untuk menggapai semua mimpi menjadi yang terbaik jangan pernah menyerah.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呢、這个时候继续有啲重要嘅信息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嘅。 Ini untuk keselamatan pemakaian perangkat gas, jadi semua alat yang dipakai di rumah, termasuk yang untuk masak, pemanas air, lain-lainnya yang memakai gas ya, itu harus sudah disetujui oleh pihak gas authority. Dan untuk melihat mana yang sudah disetujui, gampang sebenarnya, ada logo GU di barangnya itu, di produknya itu untuk gampang dikenali. Jadi untuk keselamatan harus melakukan inspeksi teratur dari instalasi gas setiap 18 bulan sekali dari perusahaan gas atau kontraktor, supaya melihat kalau semuanya itu aman, dan kalau seandainya sudah tidak aman, boleh diganti ya.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silakan pergi ke websitenya EMSD, yakni di www.emsd.gov.hk。 好啦，咁我跟住另外仲有一个咧，系关于健康资讯噶。 Jadi pesan supaya kita selalu bisa waspada terhadap virus ini ya. Jadi kita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pakai sabun dan air cuci tangan paling nggak 20 detik. Dan kalau nggak ada fasilitasnya, pakai cairan pembersih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ya. Dan kalau seandainya pakai masker, pakai yang benar. Dan juga kalau seandainya bersihkan tangan sebelum pakai, setelah lepas maskernya itu di tempat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ramai harus selalu pakai masker. Dan kalau di rumah, rumahnya dibersihkan juga dengan yang pembunuh kuman, dan tutup toilet sebelum bilas, siram pipa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lebih kurang satu kali seminggu. Dan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fasan, jangan keluar,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Ingat juga social distancing harus selalu dilakukan. 都是相当之重要的资讯，虽然我们个星期都听，但是都应该要继续去遵守限聚令、戴口罩和家企家居清洁卫生方面都一定要做得很足才可以的。那格先生，我们都有少少的提醒给大家，人来姐姐啦，就希望大家假日的时候都避免去一些人多挤迫的地方，同埋记住在公众地方千祈唔好唔戴口罩，系啦，因为知道咧，可能好多人都中意咧喺啲户外地方咧就放空啊、食嘢啊、咁倾偈啊咁。咁但系其实咧，疫情期间咧，如果倾偈咧，戴翻个口罩先啦，食嘢咧坐开少少食啦咁。咁我觉得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大家应该要尽嘅责任嚟嘅，亦都保障住你自己喺香港咧都可以安全啲啦。因为既然大家嘅防疫意识一直都高嘅时候咧，就唔好因为假期嘅时候咧就有所松懈啦。 嗯，咁头先咧，啱啱我哋开始嘅时候，格 Baby 记唔记得我有俾格 Baby 听一首歌嘅？ 记得。 咁你估唔估到系咩歌呢？ 我觉得嗰只歌有少少似某一只歌，但系佢又唔系完全好似嗰只歌。 但系你都照估啊？应该啱嘅。 我头先听你开始第一只歌，我就觉得有少少似一只国语歌，叫做《后来》嘅。咁但系。是不是真的 噶？因为那个印尼版咧系晒央啦，个意思咧系 都系后来咁解啊？ 都唔系， 系点解？ 但系佢系变做系搞个转个 download 版，同埋加埋个 rap 喺中间。 哦，所以我就系觉得点解中间咁唔似嘅咁？咁啊，节目尾声送翻一首原版嘅俾你啦。下个星期日六点到八点再见啦，拜拜。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